锵锵三人行，首先得给大家这个道个歉啊，这还是我们过年之后头一回开棚啊，就说在现在这个新闻时效竞争如此剧烈的情况下，我们组呢一下认了个性，说是这个春节之后啊，咱们再放个长假吧，所以播这个备份一直播到今天，所以今天是终于咱们这个开年了， 这个叫继承传统啊，元宵以后才做事情。 是吗？ 对啊， 这到元宵才算年过完了。 对啊，对啊，这我们真是这个精华， 所以这个展望新的一年哈，我的这个感觉啊，可以用六小龄童的话来这个来做座右铭啊，就是说啊，今年啊，要想对付得了九九八十一难，您就得有七十二变。是吧，今年我们决心跟观众加强这个调情，所以说呢，这个咱们很多观众在微博里说咱们仨抱这个猴挺好，说不如猴年抱一年，我那就抱两天，你们要不喜欢呢我就把它扔了啊，我现在有一种抱着徐老师的感觉，我你要围巾是吧，哎，给大家介绍，这是咱们陶然老兄，哎，咱们著名的这个经济学者，刚从这个陶然亭回来是吧，哎，今天而且这个很多时候大家光看咱们这个面子，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啊也有这个隐私的部位，开年第一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导演，你可以看看我们导播间的这个照片，这个是很难见到的，你看这就是给我们切香的导演，你看这是给我们切香的导演，你说有这样的导演我们节目还有救吗？那 没问题了 这个是就新年啊，美人鱼传统 啊， 就是人兽合作嘛， 那我们这个节目可以叫人兽交是吗？好，那我说了，这个咱们这个离新闻已经久违了，对吧？今天邦当赶上一个碰头彩，我就得先给你报个新闻啊！哎，现在是这个新闻与段子已经同步了，你知道吗？已经同步了。这个首先咱们说新闻啊，今天上午我终于可以说，今天上午十点，最高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啊，回答什么问题呢？就前段时间说的这个小区啊。城市的这个小区，哎，将来不能设围墙了，已经设了围墙，将来可能也啊逐步这个开放。然后呢，这个段子咵下同时出现，我一下子已经收到了两个，就是说其中有一个就是，哎，这得讲古了，唐高宗那个他不是那个李渊是什么来着？唐高祖了，对吧？ 不管吧，反正是一个皇帝吧。 对，李渊他有几个儿子，本来这个太子是李建成做的。但是话说那天呢，这个二哥李世民穿过玄武门，奇袭东宫，刺杀不是射杀太子。然后呢，这个二哥李元吉听了非常惊诧，说是这个东宫啊戒备森严，二哥你怎么能够射杀太子呢？到东宫到他的地界去？李世民听了哈哈大笑，说建成的小区也要开放了。您听见段子了吗？ 我第一次听到，但是这个确实很有创意啊。 对，有创意。 对，就很有创 意。还有说呢，以前那个诸葛亮的空城计都不好使了，说诸葛亮空城计失败了，玩线了，司马懿人进去了。然后五花大绑，诸葛亮被绑到司马懿跟前，说这是怎么回事？ 强拆了。 都过去不是一直说好了不进来的吗？司马懿就是说，哎，建成的小区也要公共化，为以后的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怎么不能进？ 不说实在话，历史上这个，你现在到巴黎铁塔上去看，凯旋门下面这个道路那个四通八达啊，盖得这么漂亮哈，当初真的是出于这个考虑。就是为了这个对付革命啊， 对， 警察可以在最快的速度到达任何一个街区。 对， 他当初是的确，而且呢，妙是妙得很，他这么一个实用的军事的目的哈，建成了现在世界上公认最漂亮的城市。你要到今天为止，你上面去看巴黎的这个整个城市的格局还是最漂亮。 哎，你得这么想啊，咱们是什么呢？魔高一尺啊，道高一丈。对，咱们这警察也许不能第一时间赶到那个犯罪的这个现场，但是呢，北京不是当年去年那个在王府井偷了那个珠宝钟表手电的那个，不是是说什么钟表珠宝商店的那人，对吧？是啊，问题是他坐上一辆车在长安街上走不出四公里去，就停在那儿了。警察最后号整以暇的赶到那儿把他逮着。 对，我也觉得这个肯定有的人的这是胡搞，肯定不是出于这个考虑，因为我们的那个小区的保安啊，他们统计过了，朝阳啊人口啊15%就是朝阳群众啊。 哦， 根本不需要什么警察，直接到。 这，陶老师，这把您冷落了。这个事情您有研究吗？ 我一直在关注啊，因为我那个，我觉得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原来我们这现在我有个微信群，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很争议，一般的老百姓呢肯定对这个事情是反对的。我这微信群里面人都住在小区里面的群众，他们呢都这个相当于交了物业费。然后原来买这个房子后呢，公共绿地啊、道路啊，这都是公摊的面积，掏了钱的，包括停车位。现在呢，这个突然要一打开，那你说一打开， 退钱 啊，要不然退权，要不然说你侵犯我的这个产权啊，因为我们这个2007年有个物权法，就规定了这是已经购买了这个业主的共同产权。现在你突然一下打开，那所以现在这段子就多了。这除了打开小区以外，还他还说了一些单位大院， 单位大院 说你先把中南海啊，先把各个部委的院子先给我们打开。 打开中南海的动议， 所以也都有人说了，对，说你那边打开，我们这边也可以考虑啊。我觉得这个里面这个争议很大，主要我觉得这个政策出台呢，它的目标主要可能是要解决一些交通的问题，但是它实际上没有考虑到我们过去是怎么样形成这样一个封闭小区的这个格局的，包括这个格局里面的产权关系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这个想清楚，然后就出来。我觉得最高法今天上午发的这个意见呢，我觉得也有点仓促啊。你得跟我们以前 怎么是最高法院吧？不是中共中央跟国务院的意见。 哎，你现在就依法治国，你得欠缺学习了。人家最高法院这个就说了，说这个事儿是党中央、国务院、党和国家。现在他们说的这事儿呢，新华社发的这东西呢叫意见，它是国家政策层面上的。他说，但是真的要推进呢，还要有一个立法呀、法制化的过程。那么对此呢，我们最高法院呢严阵，不是他说的不是严阵以待，他说的是密切关注，哎，这个反正是努力应对啊。他这么一个 态度，因为网上有这样的说法，说这个意见哈。是违反了这个物权法，是不是叫物权法？ 对对对， 就是2007年的。 对， 就是那这个听上去很吓人呐、啊，这个中央文件又违法，这个听上去很吓人呐、啊。但法院的态度是什么？他没说这个意见是对的， 他说现在这个还是一个政策层面，但是真的实施有个法制化的过程。 就是这个有一个最高法院的领导好像前面写了一篇文章，意思就是说这个方向是对的，啊。然后今天可能又出来这个解释，反正现在我想他们因为这个政策出台也比较突然，所以我觉得现在 物权法它不是法院定的，物权法是全国人大的，它是中国的一个 法 律。 最高法院它主要做这个司法解释嘛。 是，徐老师没人想违法啊，你不要挑字儿。他现在问题，而且这个最高法院还帮着党和国家解释呢。最高法院就说了，说这个小区的这个封闭啊，建围墙啊，这是。中国人呢，当年农耕时代的产物，哎，你晓得吗？所以为什么他们原来这帮网上大 V 都一叫中国都叫村儿呢？非常不爱国，就说这是说这农耕时代的这个产物，随着未来城市的发展，哎，这就是说道理上也没错，对吧？咱们希望比如像纽约那样，就说这个城市啊，毛细血管很发达，就是你比如说现在的这个你一走出去就只有大街。而且这样呢会导致各方面的不方便。你记得台北吗？台北这个城市的美好就是从飞机上看破烂不堪，对吧？残旧不堪，但是一到地面上你就有这种毛细血管的感觉啊，就是简直，哎，我到日本京都去看 也是一样的， 这一样的，就是你这个小街小巷啊，因为小街小巷可以有很多饭店啊，小的店铺啊，你这个人方便。所以你看住在台北的朋友就说，哎呀，养老我得在台北，就是说我半夜两点想吃碗面，下楼走不到两十步路我就有地儿。 你讲的这个我非常同意。从街城市的规模来看哈，这个小区对街道的这个模式哈，就是香港北京是一路，台北东京是一路。就是我非常喜欢陈冠中的一个说法，他说一个城市最好的一个情况下，就是你走下你的住的房哈，在20分钟的时间里你可以接触到3、4、5种不同的房子。 就是有高楼了， 嗯， 有街道了，有别墅了，有花园了，是。但是现在在，比方在香港，你都知道，其实内地现在的这个地产业形成的小区哈，是来自于香港的模式， 包括我们的土地拍卖 是高价的土地， 对， 因为因此它要盖高楼。你看你我这块地这个价钱买来的，我哪能让你盖街道盖小房子？我非得盖足，你能盖多高盖多高，然后就搞成这个小区。从城市的角度来讲。我当然喜欢台北，喜欢东京，但是这是一个历史造成啊。今天在北京啊，很简单，你二环内可以这样做，因为你限制高度。你将来这些四合院、这些小巷的改造，你走街区，你不要再搞成一个维也纳、一个布拉格、一个之类的，这个我觉得非常好。但是有些地方，比方说四环、五环外的这些公路旁边的这些小区啊，它盖的是40层、50层的大楼。你说他拆围墙不拆围墙，他对道路有什么影响啊？ 对，而且这个毛细血管发达了，也有这个很多小区里的住户这个担心呐、啊，这个小偷他跑也有出路了，是吧？当然这到处可以钻，保安怎么办？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今天是这个锵锵三人行历史性的一天啊，徐老师讲了，终于今天可以讲今天的事儿了。所以陶老师，你攻锋奇胜，一定要拿出一些这个有力度的看法。对这个党和国家的这个政策，你是什么态度？ 我觉得呢，就是刚才徐老师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包括你也说到，就是说在东京或台北，你看它没有这种封闭的小区，它这里面有个条件，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个地方政府啊，在你这个小区附近管这个事儿的人，他能够给你提供非常好的安全、卫生啊，包括绿化的服务。我们现在呢，这个地方政府呢，他基本上不太负这个责任，他把这些责任全部推给开发商，开发商成立一个物业公司，然后我们呢，就每个人给这个物业公司交物业费，来单独的提供啊。所以就是说，这个事情，这个政策呢，从长远来看，包括它对于这个商业的发展，包括对于这个交通的疏导会有帮助，但是它是有后面的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地方政府啊。这个政府呢是由老百姓是吧？对老百姓负责任的政府，他把这个事情做好了以后，我们就愿意开小区。 您这意思就等于说，要是把围墙拆了，北京的公安管不了保安，是吧？ 我给你举个例子，大概前几年就有这么一个事儿，有一个北京的有个小区呢，他的这个物业公司啊，跟这个原来的这个这些业主，发生了纠纷，业主就不交费了，然后这个物业公司呢就撤了。撤了以后呢，这个小区呢就成为这个小偷包括入室抢劫犯频繁光顾的地方。 哎呦，那成猴山了、是吧？ 基本上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呢，他这个也反映了我们这个一方面反映了我们这个政府呢，在这些提供了这个公共服务，包括警察服务，包括小区内部的这种卫生和这个服务，他甩责任啊，这个需要改进。你把这事情做好了，大家可以不交物业费，我们可以去交物业税啊，而且这个是有规模经济的，你每个小区都雇保安，实际上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吧？ 对，不是、我打断你一下，我看了点东西， 嗯， 他这个你也不能说是好像说政府放弃了这个小区内的这个保安推给开发商，他这个还有一个更以前您研究过的问题， 哎、 过去地方政府为了拿地挣钱， 对， 所以拿地挣钱的动机就是什么？大块大块的批地，你看那拍卖，那个开发商大块大块的买地，弄了这么大块 高价的地， 对吧？那么大大块，中国老百姓喜欢深宅大院，然后呢，喜欢假山，喜欢园林，好，围上围墙，给你弄。哎，喜欢，而且新富起来的人们格外喜欢显示出自己跟穷人的距离嘛，对吧？然后，所以他就，所以是共同，我觉得是共同形成的。 对，当然这个也就反映了我们的社会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很不平等的一个社会。他有钱的人，在这个非常我们要讲这种 gated community， 就是关了小门的，就是有铁栅栏的小区里面，那外面都有一帮穷人，是吧？这个在美国呢也有这种。但是非常富的人，他自己掏了钱，然后雇一些保安做小区，但大部分公寓楼他全部是开放的，他全部是开放，他只是在这公寓楼门口 楼房呢、 在楼房里面的楼房是封闭的， 在纽约啊， 但他街道呢是开放。 买房子租房子有个标准，就有没有 doorman， 对， 就有没有门口有一个戴帽子给你开门的人，有 doorman 的就贵， 这个大楼，你没有这个管理的呢就便宜一点，所以他们其实也还是有这个区别。 所以你就哪天咱们专门再谈，最近这个北美啊美国那边华人不都在游行吗？ 对对对， 就这个警官梁彼得， 对， 我就是说我先不说他这个事儿，他这个让我联想到的是什么，这个梁彼得他巡逻一个楼， 嗯， 这个楼啊居然能让他跟他的警察同事就惊吓到要可能准备开枪的这么一个程度， 因为他楼里边是 那就叫 私楼啊， 那就叫草木皆兵啊，听到一个响动，不管他是走火啊还是怎么着，至少是把枪拔出来，那你说那楼他得是不安全到什么一程度啊。 所以啊现在这些小区啊也是一个个小小的安全的独立王国啊， 嗯 啊，但是我的一个感觉啊，现在有的人把这个事情讲得非常复杂， 嗯， 说是地产业跟汽车工业的博弈，明白吧？现在这个新的措施呢，很多是从交通的角度，比方说他们拿出来的数据，我看到有报纸有文章说上海的这个道路啊，总共各种道路有4万多公里，可是实际上能开的只有1万多公里，那另外2万多公里呢，按他的说法就是弄堂啦、小区啦，就各种各样的单位里边的小路啊什么什么，他的意思就把这些都开放了呢，以后呢，我们的交通就解决了。我觉得这里边呢稍稍有点误区，虽然我个人趣味上我刚才讲了，我喜欢街区，喜欢街道，不喜欢小区，对香港这种盖房子我非常讨厌，但是呢总体原则上我觉得是应该楼为先还是车为先呢？你明白我的意思？ 人为先， 对啊，但是就是以人来说，我们人这衣食住行嘛， 行走 衣食住行其实说到底食是第一位的，这是肯定的，那住跟行哪一个重要呢？我觉得城市不能为了交通方便来改变住宅格局，就是说不能是我为了通路我把房子全改掉，这个当然是两面说了。另外一个呢，我就觉得这种东西不能一刀切。我刚才讲北京二环内有高度限制，你可以做街区，但是有些地方边有些二三线城市它的房子盖在山中间，周围都是荒山野树，你说盖一个楼不搞一个墙，人家谁敢住啊， 而且 对不对，情况是非常不一样。我记得我再多说一句，若干年前我记得有一个文件说盖房子不能超过90平方，说为了照顾平利益，我当时一看这个文件我就很搞笑，我就说中国这么大，你90平方在北京二环在青海，这完全两个不同的意义，怎么能这么一刀切呢？后来果然这个政策就完全不起作用。我就觉得这种事情不能一刀切。 哦，不能一刀切。而我倒是还是学习这个最高法院啊，他就讲啊，哎，让我讲的，他说这是农耕小区的这种围墙啊，农耕时代的产物。 农耕也没什么不好啊。 我是这么想啊，这个的确它是跟中国人的这一某种啊。就是只管自己门，只扫自己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啊，有这么一种心理有关系，就是事不关己啊，高高挂起，希望这个对外封闭，或者说你看日本民族也是非常小的这个入口，中国你这个心理在我身上我觉得就体会的，我跟你讲一件事儿，我觉得就能反映我这种心理。你看我住的那个小区有围墙啊，但是我失去安全感到什么程度啊，我在他本来的木门外边我加装了一个这么厚的一个大铁门，而且就是双重猫眼，你看我木门上有个猫眼，铁门上还有猫眼，然后 有没有装这种监控系统， 那咱还没有那个奢侈是吧。然后有一天叮咚叮咚，我就听见摁门铃，按照我的这个 查水表 我得看呢，我得在那猫眼上看，咔，这猫眼看不清，一说哎呀，外边还一猫眼的，开了这个门，那么一看，外头两位 朝阳 女士，不是俩女士， 哦，赶快开， 不认识。按说像这种情况，我都问你干嘛的呀，什么什么的，我问不清楚，我不会开门。后来我看了一下，就是容貌还是比较端庄，是吧？我就哎呀，我咔一开门，我发现这没看见，这俩后边还有个男的，然后。我说你们有何贵干呢？好，原来你知道他给我干什么？ 就说您是这儿的这个业主，我们也是这儿的业主，你知道吗？现在我们小区的业主都团结起来了，那个地铁啊怎么怎么着，好像地铁要修一个什么路啊，这个您觉得怎么怎么着。哎，我一直就呆呆看着这俩女人的脸，我也没听明白，她好像是地铁工程经过我们这儿是对我们利益有好处还是利益有坏处，反正最后他们就说您应该签名，我们发起了全小区的这业主跟政府要求签名。你说你看我这种中国人，典型这种中国心理，我当时你知道，哎，这就反映咱们急中生智啊，我怎么办？我说，他说不光签名，你签了名你还得开会，你知道吗？后来你知道我怎么反应的？我说这不是我家，业主不在，我是他朋友，业主不在，我临时在这儿待会儿。哎，本来了了吧，这时候后边那一直没说话的男的说，哎，你不是那个电视上的那个谁？哎，这是好，你能给我签个名吗？好，我就好签名。这下完了，这家两位女士说，哎，你为什么不在电视上帮我们呼吁呢？你在电视上帮我们呼吁，我们小区的问题，对吧？顶100个人的签名。我一想，这事情又变成了另一个问题。这是亲身的经验。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当然，这个陶老师刚才这个动议，就说这个中南海是不是开放一下，也可以讨论。 我没有说，我是觉得有一些大院、单位大院，或者是政府， 尤其是北京二环内有很多大院。 我今天看到一个数字，就像你这样说的，跟新中国的规划真的有关系。说北京3700座单位大院，说哎，涉及到私权的小区居民这事儿很复杂呀，对吧？你人家公摊的钱你怎么给人算呢？这玩意儿讨价还价，这跟拆迁问题差不多了。但是呢，先把这个公家大院给拆 了。大院都是国有划拨土地，他没掏钱的。 对呀， 这个 人民大院为人民 嘛，那就更加应该首先响应中央的号召嘛。 这是大家的建议嘛？你们那边响应了，咱们这边呢再慢慢谈， 以身作则嘛。 你觉得这个能执行吗？ 我觉得这个政策呢恐怕很难执行，因为那些大院他说我有很多理由，他要不然是军事的，要不然我政府部门呢、我那个不能随便干扰啊，所以这个政策呢可能最后很难执行。 你是说大院政策很难执行？ 大院政策很难执行， 但是拆小区难容易执行。 拆小区就更不能执行，更难执行了。就刚才您说的，像这种小区的这个，其实现在很多小区啊，我们在这个城市社区里面发展出来的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啊，这个是越来越强大。如果他强行要去这样做的话，这些很多小区的业主啊，他会行动起来，然后呢，跟政府呢，那可能会形成一定的对抗。 我们那儿一半业主，一直没交物业费。你知道吗？这就是中国很多小区的情况，就是说，哎，我对你的物业不满意，我对你提供的保安的各项服务不满意，所以我不给你交物业费。但是你不交物业费呢，这物业公司也有理由了，那我更加没法让您满意，因为我没钱。 怎么恶性循环？还是拆掉围墙吧。 对，这就 让绿林，让绿林们进，让我们的小区真正变成水泊梁山。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小区是可以拆掉，政府你把你其他的服务都做到位，如果做不到位，我们就没法拆；如果要拆，你把服务做到位，我们就愿意拆。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就甚至老百姓愿意说交税。我们现在你看，我们住小区，每一家都是交很高的物业费，这些物业费其实是。这个物业公司也赚了不少钱，他每个公司每个小区都雇这么多保安，其实是没有规模经济的。按道理的，如果你这个政府很负责任，你到台北或者是东京这些地方，他那警察随时可以到，知道吧？有问题可以随时到，他会很负责任。包括垃圾，他就在楼下直接给你处理掉了。我们现在在小区里面收集垃圾，然后再运到你指定的地方去，然后再运走，所以又雇一波人啊。所以呢，这个呢，实际上我觉得是涉及到我们一个政府的一个服务的。 是越听越矛盾，越听越模糊。但是我发现有一点，我越来越清楚了。就这样的事情啊，就应该先讨论， 然后 再出顶层设计。 咱们不是在讨论吗？今天的 事情现在是先有顶层设计再讨论，这个次序有问题。这不单是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多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我们国家确实在这个最近这些年的关于这个一些重大的政策改革，确实有这个倾向，先出来政策，然后呢再找一帮人来解释啊，包括一些学者来解释政策如何好。实际上呢，很多政策呢是在大家争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 然后呢，一碰到民意的反对呢，就往回缩 啊， 最后呢，明明很好的建议呢也实行不了。 就是这样，这个就是这个事情的最后引出来的一个结论。要是能够吸取这个教训，以后别的事情不要这样，就已经非常好。 包括以前这个黄灯是吧？黄灯可不可以过的这个政策也是有这个特点，就是说你不能够一定要经过社会各方面，不光是学者、政府官员，还有社会各个利益相关方，他有一个博弈的过程。 我是绝对相信他这个主意是非常好的。 对， 就是之前也没有人去这样想，而且小区呢盖得越来越扬大求全，加固了贫穷之间的隔离，对交通造成很大的影响。而且提出这个建议的那个专家哈，真的是放眼世界的，看到了世界上很多城市的风貌， 是 只是这么多实际的问题。 所以我看他这个意见，其实我的感觉还是符合咱们一贯说的，就是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他指出了美好的前景，他说的是将来嘛，以后再建小区就不要封闭了，已经在建的小区也要逐渐的开放。至于说呢，具体怎么实行，咱们从来都是看着办。 中间还有最关键的三个字，原则上。这原则上要拆掉， 这是对。所以，如果你哪天服务到位了，老百姓说啊，可以拆了，我们不是很安全，咱们就做。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方向呢，可以这么走。但是呢，你要达到这个目标，你得把这条件给我们创造好，而这条件的主要责任。